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约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4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老朋友呢还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刷一下存在。新朋友呢，你们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好了，不同的任务了哈，老朋友刷存在，新朋友发二维码。今天我们有新的游戏规则了哈，听好了。当然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欢迎你们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喽。来，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然后在这里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干什么呢？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018年12月6号，12月又过去6天了，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你们改名字了是吧？就是原来的魔鬼，现在改名叫 Mr. Y， 现在是在大兴收听。心若向阳新朋友，昨天加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新朋友，现在是在朝阳收听。还有严小军呢，是在大兴收听，也是在大兴啊。字母妹妹是在朝阳区收听。赵占江呢，是在安利路收听，朝阳区哈。步行去纽约，现在呢是从安岳路出发，你要走到纽约去是吗？曹建江也在大兴收听。好了，继续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来发位置吧。刚刚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海拉尔现在在朝阳的高碑店收听，丁先生是在海淀收听，还有在房山收听的板城烧锅酒，还有你们不要刷屏了，已经念过你们了。好，下一个小呆猪现在是在西城收听。好了，我知道全北京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纯电动教练车。哎，近日纯电动教练车考试车呢应用展示会隆重举行了。三国科技通过3年的技术研发，开发出了适用于电动车的教练车型。三国的科技推出的电动教练车已经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自主教学训练、安全防护、人工互动等等功能。这个智能教练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教练员的重复工作和劳动强度，从一人一车实现一人多车，并且有助于教学的标准化，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三国科技负责人表示说，电动教练车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污染的问题，实现污染的零排放，化解未来驾培机构的环评风险，能够极大的降低运营成本，改善驾培机构的盈利能力。 改善盈利能力，这个好。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底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第19名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第18名问情。第17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中。 第16名 张志成梁静茹一加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晋男歌手 Sam Smith 带来这首啦啦啦。 I'm gonna 剧情的来自玻利维亚的传说故事，展开了 Sam Smith 想要诠释的态度。你一旦生气发狂，我就开启负能量免疫，让你发狂也没用。上周第30名，本周晋升到第20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听点这样有节奏有力量的歌，带劲的歌。你还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吗？甩掉吧。 你哭得太累了，你想得太深。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蔡幸娟的《问情》，一首很有时代情感的大提琴歌，其中呢二胡、大鼓等等中国元素乐器的加入，很能把歌曲的氛围铺陈到大的气场。《问情》，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 转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借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繁华过后成一 这样的旋律又打开了我们尘封的记忆，想起了戏说乾隆的剧情，精彩的画面还有富有时代感的情愫在其中。蔡幸娟的问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就是我的皇后，听着我心跳，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笑着，纪念的皇后，其实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痴情的血统，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分享。 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的权随时想我、念我、问我、打我，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 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星球。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其实在等候，想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爱果然值得浪费最多的时间去等候。多少红毯祈求缓缓升空，明天的幸福让我为你量身定做。从今以后，爱到你没有空去寂寞去难过。 从今以后， 这世上只有你能陪我伴我懂我爱我，谁来说都没有。 我只保卫， 我只保卫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星球，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其实在等候，想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从今以后， 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 从今以后， 你拥有的权随时想我、念我、问我、把我，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 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星球，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 没想到在综艺节目当中，顽皮帅气的罗志祥这次大玩了诱惑的唱腔，唱出这首《魅惑的我的皇后》，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21位，来到第17位，罗志祥《我的皇后》。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首次做主的梁静茹，希望通过这一次转型让自己提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因此新专辑的团队特意将歌曲洗出了文艺味道，增强回味感，让大家重新回到品味梁静茹的时代。静静聆听梁静茹到底唱了些什么呢？梁静茹，张志成，1+1。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嫁，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男大当婚，今天抱最爱回家。 爱的加法1+1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当岁月放下，1+1等于家， 1+1等于家。 愿意吗？他永远爱护她。 愿意吗？无论贫富和坏就不他。 而何为你和他不离不弃好吗？ 一段佳话， 看新娘

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 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而这首悦耳的情歌丝毫不矫揉造作，自然朴实，却能句句打动人心，真诚地诠释了李宇春的情感。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四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 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梦幻浪漫的经典情歌，曾经把多少人迷醉。原唱黄大炜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手下留情》当中，这首歌也为他奠定了在流行乐坛的地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再跟着他一起唱吗？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中，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上海淋雨一直走，中版节奏的旋律让人有大步向前的动力。谁说挫折低潮就该伤心流泪？我们只要相信自己，有梦就不要轻易放下。 有梦就别怕痛， 淋雨一直走，有梦就别怕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车上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玩动，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就算世界有尽头、yeah。

在这样慷慨激昂的歌声当中，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吧。高飞新朋友啊，已经收到你的二维码了，并且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别再端架子，赶快同意一下哟。好了，还有两位新朋友哈，不知道名字怎么念哈，就是一只大眼睛，还有三颗心，已经拉你们入群了。一个呢是加入到我们家族二群当中，还有一位呢是加入到我们家族一群当中了。来，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准备好红包，迎接新朋友了哈。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赶快就如同他们一样，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唐望估值的又来了，老朋友了哈，昨天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就是老朋友了。他说今天呢风很大哈，下班途中呢忽然就和冬天碰了个头，外套很宽厚，暖一双冷手，阳光炫目给了冬眠一个好借口。哎呀，还挺押韵的哈，作诗一首。好了，今天确实很冷哈，降温了，最高气温达到-4°C，明天呢还要继续往下走低哈，温度继续来走低，明天据说呢可以最低温度达到了-8°C，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羽绒服都穿出来哈，现在还没穿秋裤的要赶紧加上了啊，毛裤都该穿了哈，再冷的话怕冷，把棉裤也穿上也不为过哈，羽绒服必须穿上了，同时要戴上围巾、帽子、手套也可以戴上了，手也是咱自己的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冬季自驾的好汽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介绍的是甘肃的官峨沟，这里被称为是小九寨，这里有如梦如幻的冬天的韵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甚至很多甘肃人，这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地名。哪儿？我就是那儿的，哪儿没听说过呀？ 其实它不叫九寨沟哈，记住了，它却有着比九寨沟还要美的翠海，比九寨沟还要美的叠瀑，比九寨沟还要美的雪峰啊、哦、真的吗？就是甘肃的关鹅沟，关的就是关家的关，鹅呢就是那个鹅鹅曲项向天歌那个鹅啊，沟呢你知道了，你懂的。12月的陇南呢是纯净轻盈的，雪后蓝色的冰瀑和晶莹的冰柱冰挂构成了冰梦，目之所及皆是如梦如幻的冬之韵味。去吧，飞抵兰州，然后自驾前往，搜一下关鹅沟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男人百分百。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corazón de mela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又听到了鹿晗的超级冠军，这是一首命题歌曲。在设计整张专辑之初，有这样一个信念哈，必须有一首关于足球的歌，想给这张专辑打上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属于鹿晗，于是诞生了这首超级冠军，是一首为赛场而生的歌。足球赛场啊，希望成为超级冠军。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分享张含韵的相思赋。 这首歌为电视剧《星宵十一郎》作为插曲，清扬优美的曲调搭配古典雅致的歌词，张含韵悠扬的声线不露痕迹地将感情一丝一丝流淌出来，如同泉水一般流入你的心田。好了，来分享张含韵的《相思赋》。 岁月流光，微波中荡漾，风吹起淡淡落花香，剪烛西窗，烛火暖心房，恍然想起旧日时光，曾许下地老天荒，永不分离，就算时间模糊回忆的痕迹，往事如云消散，烟雨梦里，多少情意尘封在心底，夜未央梦未亮，几多相思愁断肠，夜泛黄下， 水蒸花 James Blunt 的1973，还有李荣浩的李白。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喜欢这样的旋律，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一起回忆。来自英国著名的流行歌手 James Blunt 的这首1973，这是以年份数字来命名的歌曲。这种命名方式呢，通常会有一个时间的坐标，引发年代的回忆。与此同时呢，歌名本身也起到复古的作用，就像是一瓶上了年纪的酒，不需要知道它的产地在何处，只需要看它的年份，便会让你回味万千，知道它的价值。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点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很好听哦，谭咏麟的《水中花》，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握碎，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堆，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但求共聚。